祝福你吉祥，妈妈呀，祝福你吉祥。我爱妈妈， 我也爱妈妈，我们都要爱妈妈。 走出了家门，忍不住回头望，满腔的热血随我闯四方，故乡的云啊，故乡的月啊，故乡有我最亲爱的娘。喊一声妈妈呀，孩儿把你想，不知道现在你过得怎么样。人生的路上我学会了坚强，娘的歌谣在耳边回荡。 生，换你幸福万年长。